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刚刚您听到的像这样的音乐，很多人说，哎，这不是艺术歌曲吗？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会是一位歌唱家吗？其实呢，我想说的是钢琴伴奏。那现在呢，我们对于钢琴伴奏这个职业已经称为艺术指导，尤其在音乐院校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所有的音乐，包括声乐的作品，包括一些器乐作品，全部是由钢琴来伴奏的。那究竟他们会起着怎样的一个作用呢？那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已经开始了。 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是女管歌唱家张丽萍她的演唱，当然了她的钢琴伴奏也是艺术指导，就是我们节目经常在我们节目出现的我们的嘉宾张嘉林。刚才所听到的音乐呢，也都是来自于舒伯特，比如耳边听到的这一段就是著名的小夜曲，那马上呢又会有夜与梦，还有圣母颂，纺车旁的葛丽青，像这样的音乐呢都是今天要奉送给你的。那其实说到艺术指导这样的一个职位呢，我们不得不说起的就是舒伯特。的确，舒伯特他是被称为近代音乐史上的歌曲之王，短短的31年的生涯当中，他给后世留下了近千首的音乐作品，其中艺术歌曲就占到567首。他的歌曲不但音乐形象鲜明，感情真挚，而且都配上了完美的钢琴伴奏，在对音乐形象的刻画上也是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艺术的表现作用，使旋律、歌词、伴奏三者都得到完美的融合。 walked when a road is clear, when Herz ist schwer, ich finde sie nimmer und nimmer mehr. Noch immer schau ich zum Fenster hinaus, nach immer geh ich aus dem Haus. Sein Übergang, sein 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0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刚才听到的这首作品也是在1814年10月19日舒伯特为歌德的诗《纺车旁的格雷钦谱曲》。舒伯特的这一部歌曲的杰作是打开了他的创作灵感的闸门，仅仅1815年一年，他就写了144首歌曲，其中十月的一天就写了8首歌曲。那除了歌曲之外呢，他还创作了一部交响曲、2部弥撒曲，还有其他作品。1816年，他辞去了教师的职务，专心从事作曲。由于没有固定的收入，生活比较贫困，在他一些的作品里也是常常反映出那种苦闷还有压抑的情绪。尽管这样呢，他还是满怀热情地创作了大量歌颂民族解放斗争的优秀作品。而他长期的困苦生活也使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1828年11月19日，年仅31岁的舒伯特在维也纳长逝。在清明节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介绍他安葬在他生前一直相当崇拜却只有几次见面机会的贝多芬的墓旁。那现在我们就来聆听的是为他打开创作闸门的《纺车旁的格雷钦》。 耳边听到的单簧管也是由钢琴来伴奏的。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其实可能主角上有很多朋友会把它设定为钢琴伴奏，这是我今天想为大家推出的主题。当然了，也有人更加关注的是舒伯特，有人更加关注的是演唱者或者是演奏者。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的来源，我一会儿呢会把一段非常可爱的一位老先生他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这也是我今天做这期节目的一个灵感来源。这就是一位非常可爱又可笑的一位钢琴伴奏。那如果得罪钢琴伴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可能很多朋友也看过这段视频，但是我真的觉得想推荐给大家，非常有意思。合作者之间其实是有着那样紧密的联系。那其实如果他真的要是给你使一点点的小绊儿的话，对于演唱者或者是演奏者就是一个大麻烦。在我们的听众群里你会看得到的，可以关注我们的听众群，就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就可以进入了。那下面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 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七星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我们就是从舒伯特著名的鳟鱼开始的，那连着要听到他的暮春还有野玫瑰，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又一次出场了，那不是舒伯特，不是演唱者，不是歌唱家，而是我们现在所聆听到的钢琴的部分，钢琴伴奏，也是叫做艺术指导。那现在我们在很多的音乐会上都可以看到，尤其是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我们的嘉宾张嘉林，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也是在整个的声乐界非常著名的艺术指导。指导，其实很多朋友之前会经常叫钢琴伴奏，这是一门艺术，一门专门的音乐表演艺术，是钢琴表演艺术实践当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分为器乐伴奏和声乐伴奏、舞蹈伴奏。那在声乐表演艺术当中呢，演唱者的心态、情绪、艺术表演力还有感染力，以及对作品解释的准确性，很大程度都取决于钢琴伴奏，也就是艺术指导的好坏。那伴奏者呢，通过自己的钢琴演奏技巧，再加上非常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歌唱者默契配合，形成珠联璧合、天衣无缝的整体。因此呢，声乐的伴奏在演唱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声乐伴奏和钢琴独奏虽然都属于钢琴表演艺术，但是呢，两者在本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今天我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主要都是由钢琴来伴奏的这些作品，有声乐的，当然还有一些器乐的。那此刻我们再次回到的是舒伯特他的作品当中。 Sein Grab ein Röslein stehen,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War so jung und morgenschön, lief er schnell, es nah zu sehen, saß mit vielen Freuden.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spreche dich, Rüßlein aus der Weiden. Rüßlein sprach, ich steche dich, dass du ewig denkst an mich und ich will's nicht leiden. Rüßlein, Rüßlein, Rüßlein, mein Rot, Rüßlein aus der Weiden. Der wilde Knabe brach's Rüßlein auf der Heiden. Rüßlein wehrte sich und stach, half ihr doch kein Weh und Tag, musste es eben leiden. Rüßlein, Rüßlein, Rüßlein rot, Rüßlein auf der Heiden.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聆听几段都是来自于舒伯特他特别特别著名的啊，也是他的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当中的几个段落。那关于磨坊女呢，其实是来自于威廉穆勒这位19世纪德国非常优秀的抒情诗人，又是随笔家、游记作家、翻译家、语文学家。他的诗大多都是那种以自然啊、山林、流浪、爱情为题材，当时是非常广受欢迎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呢，他叙述的是磨坊学徒迷恋磨坊女的爱情悲剧。年轻的磨坊工人沿着小溪去寻找他的梦想，来到了一个磨坊，对磨坊主的女儿一见钟情，陷入了深深的单相思当中。磨工向小溪倾吐心事，向紫罗兰表达爱意，可猎人夺走了他所爱的姑娘。最后莫公他在痛苦当中投入小溪的怀抱。而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故事，正是舒伯特寻找已久的诗集。他在那个时候呢，医院治疗，面对孤独疾病，他或许意识到自己必须独自面对黑暗的未来，因而他在音乐当中也融入了自己更多的感受和体会。故事内容也是舒伯特所关注的有关流浪的题材。莫公的经历不仅和舒伯特诗意的爱情经历产生共鸣，而且故事的主人公也好像是舒伯特的化身。他外表腼腆内向，内心却多愁善感，敏感细腻，对爱充满了强烈的向往和渴望。虽然他有才气，会写诗、唱歌、弹琴，但显然不够强壮和英俊，不足以吸引住磨坊女的芳心。这里似乎注定了他是爱情角逐当中的失败者。 Tanzen mit den Montern rein und wollen gar noch schneller sein. Die Steine, die Steine, die Steine, die Steine. O wandern, wandern, meine Lust, o wandern. O wandern, wandern, Lust, o Wander, Herr Meister und Frau Meisterin, lass mich in Frieden weiterziehen und wandern, und wandern, und wandern. Immer weiter und immer dem Bachen nach. und immer frischer Rauschte, und immer heller der Bach, und immer frischer Rauschte, und immer heller der Bach. Ist das denn meine Straße, wo Bächlein sprich, wohin, wohin, sprich, wohin? Mit deinem Rauschen mir ganz berauscht den Sinn. Du hast mit deinem Rauschen mir ganz berauscht den Sinn. Was sag ich denn vom Rauschen? Das kann kein Rauschen sein. Es singen wohl die Gnädigsten tief unten ihren Rhein. Es singen wohl die Nixen tief unten ihren Rhein. Lass singen, Gesell, lass rauschen und wandre fröhlich nach. Es gehen ja Mühlenräder in jedem klaren Bach. Es gehen ja Mühlenräder in jedem klaren Bach. Lass singen, Gesell, lass rauschen und wandre fröhlich nach, fröhlich nach, fröhlich nach. 诗意盎然的美丽的磨坊女。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聆听的都是来自于这部声乐套曲当中的一些段落。当然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呢，也是和大家推荐的就是艺术指导这样的一个专业。像这样的专业，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平时所听到的作品里，往往被很多的歌唱家，被一些演奏者所夺去了他的光芒，但是真的，他们在一起合作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在合作当中呢，很多的伴奏者只有倾听演唱者或者是演奏者他的速度变化、层次的强弱、情感的处理、句法的呼吸、音色控制，才能够尽可能的和演唱者相同的感觉来表现音乐，双方也才能够默契相融、和谐统一。还有人曾经把伴奏和演唱者的关系比喻成鱼和水，两者相互依存，只有当二者之间实现最完美的结合，才能使音乐作品在舞台上显示出应有的生命力和美丽。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也都是由钢琴来伴奏的声乐也好，或者是器乐作品也好，这都是源于刚才我发到我们听众群里的那一小段视频，非常可爱的老头，对不对？那想看到的话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就可以进来咯，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节目之外的分享。魅力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这里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Ich frug nun